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每晚必听的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秦淮名妓卞玉京头回为男人动了真情，可没想到这结果却是让人大吃一惊。多少男人对卞玉京求之不得呀，人家这位公子却来了一个假装听不懂，婉言的把卞玉京给回绝了。这位公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大才子吴梅村。要说这位大才子真是不喜欢卞玉京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只不过在当年两个人之间的地位悬殊太大了，各方面的压力和舆论实在是让这位吴梅村不敢想象，所以各方面一权衡，吴梅村只好把自己心里边这份爱意给掩藏起来了，回绝了卞玉京。头回表白让卞玉京遭受了不小的打击，可缘分这种东西是让人看不透摸不着的。卞玉京和吴梅村这段感情看似毫无结果，可偏偏在这之后两个人又有了联系，他们之间的感情能否峰回路转，有新的转机呢？他出身官宦，却最终沦落红尘，他外表冷漠，可内心却是一团烈火。一次家宴偶遇心仪之人，几番分离，最终落得终身遗憾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妙女卞玉京》第三集。自从卞玉京知道吴梅村的身份之后，他这心里边算是彻底明白了，人家那是朝廷命官，皇上看中的左膀右臂，而我呢，秦淮河畔出了名的歌妓，这两种身份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也难怪吴梅村会拒绝我呀。卞玉京倒是挺会替别人着想的，可问题是就算拒绝的理由卞玉京知道了，可是这份感情不是说没就能没的呀。所以卞玉京这会儿是越明白，这心里边越痛苦。都说这世间最难懂的就是人心，卞玉京这边痛苦着，吴梅村那边心里头也不好过。咱们前文就说过，说吴梅村回绝卞玉京，不是因为他没瞧上姑娘，而是怕顶不住那些流言蜚语外界的压力。这么一来，郎有情妾有意，本来挺好的一对，这会儿成了棒打鸳鸯散了。有情人不能够终成眷属，但可以做成朋友啊。这句话虽然看似简单，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呀？您想啊，既然有感情，就不可能把对方光是看成普通朋友。可为了能让大家没有压力，维持这种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压抑自己心里那份爱意。所以说看似简单，做起来难呐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因为吴梅村和卞玉京在那次家宴之后虽然没有成为情侣，可他们两个人莫名其妙的成了朋友了，而且是那种互相喜欢的朋友。这话还得从那次家宴之后开始说起。吴梅村拒绝了卞玉京，可这俩人心里头谁都放不下谁。卞玉京那边整天唉声叹气，吴梅村这边呢也是魂不守舍。几天过后，吴梅村终于忍不住了，取了卞玉京的住所。一来他也觉得那天当着众人之面回绝一位姑娘的美意有点过意不去，二来呢，他也想借此机会看看卞玉京。这么着，俩人第二次见面了。当推开门的那一刻， 卞玉京一下傻眼了，他完全没想到站在面前的能是吴梅村。二人一番对视之后，卞玉京出于礼貌把吴梅村让进了屋里。接下来他们二人之间又会有何发展呢？卞玉京瞧见吴梅村，这心里边七上八下的，又高兴又紧张。不过对于吴梅村的来意，卞玉京心里边多少也有点谱，心说他来啊，无非就是两种意思，要么就是过来跟我赔不是，说那天呢他为什么要拒绝我，要么就是后悔了特意登门想让我跟他在一块儿。想到这儿，卞玉京一边张罗着丫鬟沏茶倒水，一边等着吴梅村张嘴说话。可是谁成想，卞玉京等来等去，等到最后，这吴梅村愣是只字未提。俩人云山雾罩、海阔天空的聊了一大堆，直到吴梅村起身告辞，卞玉京都没有等到他想等到的结果。有人这会儿得问了，说吴梅村这回来见卞玉京，其中一个理由不就是想跟人家姑娘道歉吗？这没错。可当他们二人闲聊的时候，卞玉京说吴梅村的堂兄曾经来他这儿了。吴梅村这心里就明白了，心说我堂兄既然来过了，可见我拒绝的理由也曾经提起过了。卞玉京这么聪明的一位姑娘，我要是再跟她重提此事，有点多此一举了，所以想来想去就没张这嘴。二次见面，俩人虽说谁也没把这窗户纸捅破了，可是有一节，这俩人是兴趣相投，越聊越开心。要说第一回见面是一见钟情，那这第二回交谈就是互相了解了。无论是生活态度还是平时的喜好，吴梅村和卞玉京都是惊人的相似。要不是碍于当时的封建礼数，估计吴梅村二话不说就得把这卞玉京娶回家去。在这之后，吴梅村经常来找卞玉京，他们二人游山玩水，吟诗作赋，那种感觉真有点虽然不是情人但却胜似情人的架势。不过别看吴梅村和卞玉京越走越近，可有一点挺让人遗憾，这俩人关系再好，卞玉京也没提过以身相许之类的话。卞玉京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姑娘，她虽然喜欢吴梅村，但骨子里边非常倔强，自尊心很强。既然明白当初吴梅村为什么会回绝他，他就绝对不会再做这种让对方为难的事儿。在他看来，只要他能和吴梅村天天在一块儿，又何必在乎一个名分呢？其实要说吴梅村对卞玉京的感情，卞玉京也能体会出来。有的时候卞玉京甚至会由爱生恨，恨吴梅村懦弱，心里明明有他可却不敢说出来。那个时候卞玉京一直在等着吴梅村开口，只要他开口，无论什么身份卞玉京都会答应。只是卞玉京没有想到，这一等就等到了离别。卞玉京一直期待他和吴梅村之间的感情能够有所突破，因为在外人看来，他们之间是浓情蜜意，差的就是一句话，一个身份而已。只是卞玉京没有想到，吴梅村最后的回复竟然是转身离开。关于吴梅村离开卞玉京的缘由，在历史上向来是众说纷纭。我这儿呢也大概总结了一下，有两个版本说的比较具体。头一种是当时崇祯皇上的国丈，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，为了拍皇上女婿的马屁，愣是亲自下江南为女婿搜罗美人。既然是给皇上找姑娘，这档次肯定不能低。一般的大家闺秀，崇祯见得够不够了？ 为了能够引起崇祯皇上的兴趣，这位国丈就相中了秦淮河畔的这些出名的歌妓，这么着当属头牌的卞玉京就成了国丈的首选对象。吴梅村自打听说这事儿以后，前思后想，您说论关系，他虽然在皇上跟前得宠，可毕竟争不过一个国丈去，要是论伦理纲常，他也不能和皇上争女人的。想来想去，这吴梅村只好忍痛割爱，随便找一个理由跟卞玉京分开了。除此之外，这第二个版本就是关于政府官员的家属规定了。据说当时的朝廷有一批文说，禁止官员在管辖地区纳民妇为妾，说白了就是你啊，不能仗着手里有权力在当地找媳妇儿。这条规定虽然控制了一些贪官污吏的歪想法，可也让吴梅村和卞玉京这样真心相爱的恋人不能够执子之手了。这事儿要是换做别人，兴许还能为了自己的幸福争取一下，可是搁在吴梅村的身上彻底没戏了。为什么呀？吴梅村这人本来就胆小，再加上他当时的官职是南京国子监的司业，干嘛的呢？专门监管其他官员的。您说吴梅村要是娶了卞玉京，这不等于是带头知法犯法吗？所以吴梅村就是再喜欢卞玉京，他也不敢接触这根政策高压线。不过咱们这儿也得说呀，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正确，时隔多年已经是无从考证了。不过单就从吴梅村选择离开这个做法来看，确实太让卞玉京伤心了。而且更让卞玉京难以接受的是，当吴梅村和他分开的时候，仅仅就说了五个字儿：“荀彧乱别去。”这意思就是啊，遇到战乱，朝廷有令，不得不离开。郎有情妾有意的一对情侣啊，最终是分道扬镳了。卞玉京心里边恨呐，恨吴梅村为什么不敢为了幸福大胆一点，恨吴梅村为什么会对自己如此绝情。可是事实已成定局，能够让卞玉京做的只有心怀遗憾的残存那么一份惦念了。都说爱之深则痛之切，吴梅村自打走了以后，卞玉京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为了生活，卞玉京白天照样和那些达官贵人举杯言欢，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卞玉京又会想起他和吴梅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卞玉京望着天上一轮明月，不由得黯然神伤，这份心里的苦楚啊，估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了。吴梅村离开的第二年，南京沦陷，本来感情就受到创伤的卞玉京这下生活变得更不稳定了。除了诚惶诚恐的担心个人安危问题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为了扩充后宫人数，愣是大肆在民间征集那些教坊歌妓。像卞玉京这样的姑娘有一个算一个，甭管你乐意不乐意都得被朝廷抓走。宁可别以为进宫是什么好事儿，朝廷抓人这理由虽然是扩充后宫，可这么多姑娘一块进宫，能有几个让皇上看中的？这要是按照比例算的话，您说日后能够飞黄腾达这几率啊，比中个500万还得低。这些姑娘在教坊当中就说生活不稳当吧，可好歹有自由，万一以后被哪位公子看中了，无论好坏，最起码老了能有一个着落。可进宫呢，皇上看不上你，你又不能随便出宫，即便你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可总得有一天人老珠黄吧，没个好去处，没人照顾你，最后除了老死宫中别无选择呀。所以这些姑娘一听说宫里抓人来了，个个吓得都是魂不守舍呀，有那死心眼儿的不乐意走，拉着老鸨子哭死哭活，想让老鸨子想个辙把他们留下来。 可您说老鸨子就是再有能干，他也不敢跟朝廷对着干，只能是好心劝慰这些姑娘日后想法在宫里边出人头地吧。不出名的姑娘都跑不了，更何况像卞玉京这样出了名的秦淮八艳呢？那些带头的官差眼睛早就盯着他们了，教坊门口站满了兵丁，只要你跑出门就让人抓个正着。所有姑娘都处于一片惊慌当中，卞玉京虽然不住在教坊，可冲他的名气也早被人盯上了。面对如此危急时刻，卞玉京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无论如何他也得跑出去，绝对不能被兵丁抓住。想跑谈何容易呀、门外那么多官兵，卞玉京窝在家里头不时的让小丫头出门看看，可每次看完的结果都是失望。卞玉京这会儿真的慌了，心说我但凡想不出办法逃跑，这日后的生活不用问呢，那肯定是那些达官贵人消遣娱乐的对象。不行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活成那样。想到这儿，卞玉京赶忙回屋收拾好东西就想往外跑。跟他一块多年的小丫头一看他这样，当时就给卞玉京拦下来了。小姐，外头那么多人，你一个弱不禁风的姑娘怎么往外跑啊？这不是活活的给人送到手里去了吗？丫头这么一问，卞玉京这心一下凉了半截子，皱着眉头在屋里走柳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留下也是死，还不如奔外跑，好歹不用坐以待毙呀。卞玉京心里边着急，这丫头都明白。不过这个时候这小丫头倒是比卞玉京沉着冷静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什么没说，拉着卞玉京就往后院走，一直走到后院柴房，这才松开卞玉京，一边从柴房犄角的一个木柜子里掏出一包裹，一边跟这卞玉京念叨：小姐呀，眼下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能不能跑出去就看您的命了。说着把这包裹递给了卞玉京，卞玉京接过来把包袱皮一打，心里边一惊：什么呀？这里边啊裹的是一身道姑穿的道袍子。卞玉京心里纳闷啊，心说这丫头哪来的这东西呀、一脸狐疑的瞧着小丫头，闹了半天呢，这身道袍子是这个小丫头一个远房亲戚头两天偷偷摸摸给送来的，因为朝廷现在除了道姑不抓，其余的姑娘谁也跑不了，这小丫头为了自保，这才把这身道袍藏在了后院柴房。眼下卞玉京如此着急，这小姑娘想来想去就把这身保命的衣服送给卞玉京了。卞玉京听到这儿，心里边的滋味甭提多难受了。这小丫头说完缘由之后，扑通一下给卞玉京跪下了：小姐啊，我从小在您身边长大，要不是您对我万般照顾，我不可能活到现在，我这辈子没什么可以回报给您的，这身衣服您就穿走吧。这可是救命的衣服啊，咱说的简单点，这衣服谁穿了谁就能自由，相反的那个日后能活成什么样连老天爷都说不清楚啊，这份恩情太厚重了。卞玉京手里捧着这身衣服是左右为难，小丫头这个时候反倒比卞玉京还着急：小姐，您就别犹豫了，再犹豫可就怕来不及了，等那些官兵冲进来，您就是穿着什么都不管用了。这小丫头不停地催促卞玉京，卞玉京万般无奈之下这才应下来了。等到天黑之后，偷偷穿上道袍，趁着官兵不注意，随身带了一把他最心爱的古琴就逃命去了。恰逢乱世，卞玉京一个弱小女子，她能否躲过官兵的捉拿，日后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？再有卞玉京心里边一直住着一个人，那就是让她又爱又恨的吴梅村，他们之间的缘分